肩膀，我要眺望你的远窗。我忘了问什么样的倔强，让我们不说一句真心的话。我要长成你的翅膀，我要拂去你的沧桑。我忘了说，当我仔细回想，脑海最珍贵的一幅画，是你载着我，叮咛我，要我抓牢你身旁，安心在你背后。随着你消失的脸，成为永远。 节目一开始，我们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小 S 在出演蔡康永的电影《痴痴的爱》的时候所演唱的音乐作品《小时候》。当时电影在宣传期的时候，有一份文稿是这样说的：小 S 首接成名密室，用一首《小时候》唱给你听。我觉得为电影宣传这份文稿是写了很多关于电影的台前幕后的一些密室，写得非常轻松愉快，当时看的也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可是我总觉得这首歌背后那个创作背景的真实故事，多多少少还是会让你在听的时候，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为之感动。歌里面有唱，小时候我们的城市像郊外，我们的脚步很轻快，那时天空很蓝，心很小，路很宽。我每一次听到这最后一句心很小路很宽的时候，都会想起我在小学毕业，大概时隔20多年，我又重新回到那个校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小时候认为那个宽阔的操场，在长大之后发现是那么小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纠结很难受的这种过程。那种纠结难过的过程是这个现实啊告诉你，就是你长大了，你的感官世界也随之发生一些变化，你再也回不去的这种佐证，所以你心里才会难受。好，扯得有点远，我们再把这首歌的这种内容拉回来。这首《小时候》的原唱原作者是苏打绿，刚刚我们前面也说了，说他背后有个真实的故事。吴青峰的父亲在2011年罹患上了肺癌辞世，他父亲在弥留之际在病床上对他说，你要加油哦。于是就这样的一个画面启发了他创作了这首音乐作品。在来年2012年，他首度在小巨蛋开演唱会的时候就献唱了这首歌，当时现场真的非常感人，因为他除了唱这首歌之外，还说了那一段他父亲在医院住院的让人很心碎的时光。想要在这时间就跟你一起来分享2012年苏打绿的那场演唱会现场版的《小时候》。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曾以为自己多伟大，写的诗不敢递给他。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赐在偶遇榕树下，白衬衫黄昏木吉他，年少不经事的脸颊。 唱者叫做刘浩林，其实作曲也是他本人。这首歌的旋律曲调源自于他的一段四小节的即兴哼唱。作词人唐应峰在听到他的这段即兴哼唱的旋律的时候，他说，我脑子里当时突然就浮现了木心老先生写的一阙短句，女孩挽头发时斜眼一笑很好看，男孩系鞋带而抬头说话很好看，还有那种喜鹊叫客人到的童年。一时之间，儿时记忆的片段在曲调起伏中不断地涌出跳转，有种现在不写下来以后一定会遗憾的感觉，驱使着我当时一定赶快落笔。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将这段旋律填好的词交给了刘浩林去试唱，每行八个字，四行一段，完全是一种写入迷的状态，一连39行。词曲完成之后，一直被搁置了很长时间，更换了吉他的编配，挑选人声，一磨就是2年。完成这支作品的时候是2014年，真正发行的时候是2016年。汪峰在歌手那档节目当中的翻唱，说实话，汪峰的现场版和这个比，我还是更喜欢这个版本，因为好像更有代入感一点吧。OK， 不扯那么多，我们继续来听黄真的小时候。 眼看着树叶绿了一年又是一年，奔波的脚步却不曾停歇，无意间看见孩子纯真的脸，禁不住想起无忧无虑的童年。那时的我们从来都不觉得孤单，喜怒哀乐间彼此无话不谈。看一看现在身边冷漠的脸，再也回不到从前。童年游戏中我们各自扮演，我是你的船长，你是我的船员，如今都搭上各自梦想的船，难忘儿时的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时的我们从来都不觉得孤单，喜怒哀乐间彼此无话不谈。看一看现在身边冷漠的脸，再也回不到从前。童年游戏中我们各自扮演，我是你的船长，你是我的船员。如今都搭上各自梦想的船，难忘儿时的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这是黄征收录在2009年所发行的专辑《我是谁的谁》里面的小时候，也是后来热播的电视剧《成家立业》的主题曲。在那一部电视剧里面，你可以看到熟悉的窗帘花式，还有那老式的烧水壶，古朴的窗架和餐桌，当然还有妈妈手织的毛线衣。其实整部电视剧讲的都是我们父母那一代的那种状况，可是我们却可以在那样的场景当中找到很多我们小时候朦朦胧胧的记忆，也许那是一段属于我们和父母共同的回忆吧。那时候父母可能刚刚从学校出来，刚工作，刚结婚，刚生下我们。在那些交错的回忆年代里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开始了我们最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那些年我觉得我们过得真的很快乐，每天都可以睡懒觉，睡到太阳晒屁股的时候，但是父母都不会太着急的催你起床。而如今好像我们现在回家如果睡久了，父母都会说起来吃完饭再睡吧。想想看现在我们入眠其实蛮难的，吃完饭还怎么睡啊不过有的时候没办法，老小老小，父母老了，有的时候他们比我们还孩子气，所以只能哄着，只能硬着头皮啊、哦，起来吃饭，起来吃饭。不知道收音前的你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我们继续回来听歌吧，周冰倩小时候。 小时候骑在爸爸的肩头，那是我最威风的时候，一双小手把座大脑袋得意往行走街口。小时候睡在爸爸的胸口，那是我最舒服的时候。大金杯含着似水流， 哦、oh。

翻唱自张雨生的音乐作品叫做《小时候》，收录在2003年他们所发行的专辑《时光机》里。我们要说到张雨生，这首歌他创作好了之后一直没有正式发行过，只有一张 demo 小样。五月天就是根据这个 demo 重新编曲，然后降了个 key 来演唱的。为什么会降这个 key？ 原因是张雨生的调实在是太高，一般人真的没有办法去顶上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完全不能够妨碍我去喜欢五月天这个版本。这首歌还有让我喜欢他的一个理由，就是他开场的第一句话：小时候我一直有个梦，有一天我要飞上外太空，就像夏夜繁星闪烁。怎么样，是不是你觉得童年小时候真好？你小时候童年的那种想象都是天马行空的，不受任何的束缚，对不对？我记得有心理学家曾经说过，童年是一个人的人格形成的一个最关键的时期，所以各位收音机前的为人父为人母的朋友，千万不要太束缚你孩子的那种想象力，培养他们的兴趣是最重要的，感兴趣的事情更容易做好，说不定你真的可以培养他的兴趣之后培养出一个科学家音乐家。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叫做伯纳代特·泰南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像天才那样思考》，他其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话，要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特别是收音前的为人父为人母一定要竖起耳朵听。他说，父母和老师不要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孩子，使孩子成为实现父母或者是老师愿望的工具，而实际上孩子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父母和老师不要使教育教学太功利，不要忽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心理学研究就发现，情绪和情感对人的认知活动起到控制和调节的作用，积极的情绪体验有利于学习、问题解决等智力活动，而相反，消极的情感体验对学习和思维是不利的。好，越扯越远，我们赶紧回来听歌吧，来听这首歌曲，李宗盛，希望。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总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

又是一首极老的歌，凤飞飞忆童年，我相当喜欢的一首歌，原因是我总觉得它代入感极强，它把我们在童年时对新年的这种期盼真的是完全很轻松地表达出来，让你不得不去想你小时候过年的那些场景。歌里有唱，每天盼望过年过节，新衣新帽从脚到头，小的时候镇上街坊，午后阵雨结伴水战，一时贪玩被罚了一碗。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已经很难感受到我们童年对新年春节的这种期盼了。如今时常会有人说，现在过年真的是越来越没有年味了。我觉得就是那种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淡了吧。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我们随时都可以买新衣服好吃的什么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在过年年三十的时候，这个年夜饭甚至都不在家做，完全都可以到饭店去吃。我个人觉得这个年如果不忙活起来，可能真的没有气氛，所以建议各位今年过年可以和家人一起忙活起来，我觉得这样才热闹。比如说这几天你就可以陪父母啊，陪家人啊，去逛逛商场，买买新衣服，然后和家人一起逛逛菜场，逛逛超市，准备年货，再然后一起在年三十白天准备年夜饭，包饺子，这年味啊，就一点一点的在这种忙活张罗的状态当中，哎，算是一点一点的仪式感的状态当中给找了回来，所以建议各位不妨试一试。好了，送上这首歌曲，蔡琴，一年又一年。 我们并非相逢在眼前，我俩也曾早晚常相见，为了什么总是见一面透一点，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我们并非相逢在眼前，我俩也曾早晚常相见，为了什么总是见一面透一点，不能够轻易两缠绵，别枉然，只能够把话儿言。我们并非相逢在眼前，我俩也曾早晚常相见，为了什么总是见一面透一点，就这样一年又一 我俩也曾早晚常相见，为了什么总是见一面透一点，就这样一年又一年。 马上过年了，突然听这首蔡琴的《一年又一年》，真的是感慨万千。我想可能收音机前的你也会有这种感觉。我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在春节前想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原因是这几天快过年了，我身边的一些小朋友他们没有一个显得是非常兴奋啊，马上过年啦，新衣服啊，压岁钱啊。于是我就想，我们去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快过年时候的场景吧。每个人可能都比较兴奋，我们除了买新衣服，有新衣服穿，还有家里各种各样好吃的，还有可以放鞭炮。但是现在环境真的不允许我们再放鞭炮了，这种气氛啊，可能相对来说也少了一点。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还可以做别的，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陪家人逛街，买新衣服，逛超市，去菜场，去感受一下人间烟火，或许这个年味就回来了。好了，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都可以想起那些美好的记忆。节目最后送给各位的歌曲，这是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童年》，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那一天我翻看从前的相片，阳光下一家人笑容多灿烂，那一年我五岁 周末的早晨，都期待着与电影音乐的邂逅。回忆一幕幕浮现，才知道这部电影一直感动着我。电影中的世界不为谁而改变，却融入我的生活。每周六日7点到8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月影留声。